问天，此生所爱是谁下决定？梦一生，怎么醒了没预醒？大地为我安静，以为何难续我情？傲慢一生，但心中多冷清。没利路却丰盛，好否命怀内有情？穷途一生，但心中不冷静。尘世心中爱海天未情， 浪前世 天下半生真，我是本性，愿一生不醉醒。风声无浮名，怀内有情。穷途一生，但心中不冷静。笑傲尘世，心中爱海天未情。是本性，愿一生不醉醒。在天边总有星，王位之姿，愿一生不醉醒。